止。 听，这里是大新，这里是大新，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新。 这里是大新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于磊。 我是主持人景然。今天是7月12号星期三，节目一开始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最低温度27摄氏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一座偏僻的平原小村拥有2300亩的生态林地，利用这些天然优势打开了旅游发展之路。日前，记者从长子营镇赤鲁村了解到，这个村利用天然的林地资源，划出一片有起伏的山林地块，建出一座真人 CS 对战基地。开张仅仅2个月，就吸引600多名游客前来对战，成为村庄发展旅游的效益增长点。 前段时间，黄村镇新店村村口群众反映有一个废弃的垃圾箱，而且周边长期堆满了大量的垃圾。现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了？7月11号，记者来到新店村，发现群众举报的垃圾已经被清理，裸露的土地也进行了上盖。 清退路面油商摊贩，取缔辖区无证无照商户，拆除群租房，消除安全隐患，打击各类违法行为。近日，西红门镇开展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2周的时间拆除99户群租房，疏解流动人口403人。居民说，马路宽敞了，路面干净了，我们打心眼里高兴。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新。 本台消息，一座偏僻的平原小村拥有2300亩的生态林地，利用这些天然优势打开了旅游发展之路。日前，记者从长子营镇赤鲁村了解到，这个村利用天然的林地资源，划出一片有起伏的山林地块，建出一座真人 CS 对战基地。开张仅仅2个月，就吸引600多名游客前来对战，成为村庄发展旅游的效益增长点。一片茂密的林地，瞬间闪过的奔跑身影，仿真的射击器材。近日，赤鲁村的密林深处，来自市区的20多名游客分成2组，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仿真战斗对决。记者看到，一片茂密的丛林中，拥有沙袋、轮胎、油桶组成的防御工事，地势比较高的地方还建有砖石垒成的堡垒，成为天然的掩体，可以容纳40人对抗训练。 赤鲁村是个普通的平原小村，挨着河北省廊坊市，拥有2300亩林地。这片天然的次生丛林地安静舒适，是村里的一块宝地。村支书尤淑凤说，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桃、梨等果树，要发展旅游，没有吸引亮点可不成。几千亩林地占到村域面积的90%以上，一部分属于原始次生林，年头长，可以说是天然的氧吧。去年，村里成立了民俗旅游专业合作社，打算引入旅游项目，促进村民增收。尤淑凤说，村里相继引入了耳枕、面塑等手工艺品，旅游业态已经逐渐成型。但是游客来了，除了观光采摘，还得有的玩儿。许多游客来赤鲁都是冲这块林地，要利用起来引入娱乐项目才行。真人 CS 基地的林地得有高低起伏的地形，天然的对抗掩体，对战起来才会更逼真。 于是去年底几经考察挑选地块，平原村里罕见的一块起伏林地成了建设 CS 基地的首选之地。村里就投入30多万元，对4000平方米的起伏林地进行简单改造，并配备镭射激光的自动步枪、机关枪、狙击枪及烟雾手雷等道具，在今年5月对外开张。 大学生村官杨晨说，即使在炎热的夏天，在这样的林地中奔跑对决，也不会感觉到酷热难耐，并且起伏的林地更贴近实战环境。基地开张2个月以来，吸引游客600多人次前来对决。接下来，赤鲁村将借着真人 CS 的火热，结合村内原有的国防工事，开发红色国防教育旅游，并针对儿童引入水陆战车、森林小火车、手工制作体验等游乐设施，吸引不同年龄层次前来游玩，带动村庄采摘、观光、娱乐等旅游系统性发展。 本台消息，前段时间黄村镇新店村村口群众反映有一个废弃的垃圾箱，而且周边长期堆满大量垃圾，现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了？7月11号，记者来到新店村，发现群众举报的垃圾已经被清理，裸露的土地也进行了善盖。新店村村民刘女士表示，这里之前有一堆垃圾，夏天气温高，往往还没有走近就闻到臭味儿，路过时更得捂住鼻子和蚊蝇赛跑。变化发生在7月1号，原本堆放的垃圾进行了清理，废弃垃圾箱不见了，路面也进行了平整，生活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6月30号接到举报后，黄村镇和区市政市容委相关人员马上进行了实地查看，发现居民举报情况属实。随后，黄村镇责令新店村委会对居民举报的垃圾进行了整体的清运。 黄村镇新店村村委会主任桂尚红告诉记者，7月1号早上5点，村里的保洁员就对群众举报的垃圾进行了清理，赶在上班之前恢复了原有的整洁。为什么会有废旧的垃圾箱存在？桂尚红表示，近期新店村对村里的垃圾箱进行了更换，彻底不能用的直接淘汰，比较新的后期维护后继续投入使用。村民举报的这个废旧垃圾箱是较好的一个，于是就暂时存在村口的空地上，维修后再投入使用。这一过程中，不明情况的村民看到垃圾箱，误认为是垃圾收购点，于是就开始扔垃圾。据了解，黄村镇目前已经建立了长效机制，加强对村域内的巡查督导，要求村委会督促村内保洁员和巡查员做好日常保洁和巡查管控，派专人对垃圾大箱进行盯守，避免垃圾乱倒现象反复发生。桂尚红表示，新店村现有保洁人员6名，每天对日产的垃圾进行清运，做到当天清运，同时还有巡防队进行24小时不间断巡逻，发现情况立即联系保洁员清理，双方协作为村民提供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 本台消息，清退路面油商摊贩，取缔辖区无证无照商户，拆除群租房，消除安全隐患，打击各类违法行为。近期西红门镇开展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2周的时间拆除99户群租房，疏解流动人口403人。居民说，马路宽敞了，路面干净了，我们打心眼里高兴。7月3号，位于西红门镇的南郊农场饲鱼场地区，51家无证照门脸被清理完毕。当天，镇企业办牵头联合区环保局、工商所、城管分队等相关部门，出动执法人员80多人。相关负责人介绍，整治前无证照门脸对环境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也存在较多的食品安全隐患。下一步，西红门镇继续围绕百姓反映较多的问题开展疏解整治，让西红门地区的环境得到提升。 环境变好了，交通通畅了，食品安全了，安全隐患消除了。谈起这次专项行动，居民谷女士竖起了大拇指，为西红门点赞，带来的变化可太大了。谷女士说，就说这食品安全吧，我们以前都担心病从口入，现在无证无照的商户被取缔了，我们吃东西可就放心多了。 不仅在环境整治层面，西红门地区违法群租房的整治近期也有了新的进展。五月份以来，西红门镇各社区排查统计群租房99户，前期由各社区居委会对群租房主和租户进行了劝导宣传，截止到6月11号，已经疏解流动人口225人。6月12号到14号，针对过期没有自拆的群租房，西红门镇流管办联合相关部门开展了帮拆行动，拆除了隔断间152间。两周的时间，99户群租户已经全都整治完毕，恢复了房间的原有格局。 本台消息，位于西红门镇的宜家卖场内，大概到了中午的时间，不少顾客躺在沙发和床上。这时，两名体型强壮的青年男子在宜家内走走停停，通过大声交谈、躺坐在这些顾客旁边等方式驱赶卖场内的蹭睡者。7月5号开始，这段时长9分19秒的驱赶宜家蹭睡者的视频在网上走红，并且引发争议。记者注意到，不少网友点赞两名男子劝阻蹭睡者的行为，但也有网友表示，两人通过大声聊天故意接触蹭睡者的劝阻方式让人尴尬，而且视频中的面部没有打马赛克，侵犯了别人的隐私。此外，还有网友质疑宜家工作人员没有驱赶过蹭睡者，录制视频的两人自行驱赶并且公布自己的微信公众号等，是在借话题炒作。 7月5号，宜家西红门店的工作人员证实，网上热传的视频是在宜家西红门店内录制的。同时，宜家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拍摄视频时卖场内的员工并不知道，因为一般录制前要和卖场沟通，视频中的人员没有和我们沟通过。负责人还介绍，因为宜家家具卖场主打体验式购物，通常顾客在里面挑选家具、短暂试坐或者试睡都不会阻拦。但这位负责人也说，有不少顾客会在卖场内长时间躺睡，如果影响到其他顾客购物，我们会广播提醒或者由工作人员口头劝阻。此外，负责人否认了与拍摄者合作炒作驱赶蹭睡者一事。他表示，没有经过允许自行录制驱赶顾客的视频，一旦影响到顾客体验，会由卖场的保安人员上前制止。7月6号，视频录制人之一郭思瑶接受记者采访，回应了网上诸多质疑。据他介绍，自己做商业视频就是为了赚钱，说炒作没事儿，如果拍视频的同时能做点正能量的好事儿，说就说呗。并且解释，之所以没有给视频中出现的顾客打马赛克，是因为这事儿是他们不道德。 本台消息，在一起寻衅滋事案件中，大兴检察院检察官发现，犯罪嫌疑人李某的弟弟身患急性白血病，需要进行骨髓移植。李某和弟弟的配型成功几率高达50%。检察官在法律的界限内，基于案情变更对李某的强制措施，对他取保候审，保证了这对兄弟的骨髓移植手术。2017年2月，大兴检察院审查逮捕部检察官王建国在办理李某寻衅滋事案过程中发现，犯罪嫌疑人拒不认罪，采取绝食、自残等过激手段抗拒警方的调查。王建国带着心中的疑问前往看守所进行提讯。提讯时，李某一见到检察官就放声大哭。检察官了解到，李某的弟弟身患急性白血病，需要进行骨髓移植，而李某作为同胞兄弟，与弟弟的配型成功几率高达50%，而李某此时入狱，很有可能让弟弟失去重生的希望。 王建国说，当时我们就觉得，如果情况属实，一定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力促成兄弟二人骨髓配型。从看守所结束提讯回来，王建国第一时间核实了李某陈述的内容，并向他弟弟的主治医生了解病情和治疗进展。因为脊髓配型是否成功，只需要采集血液样本进行检验。检察官与大兴看守所商议决定，在征求李某同意的前提下，在看守所急救中心采集其血液样本， 到医院进行骨髓配型检测。很幸运，李某与弟弟的骨髓配型匹配率符合进行移植手术的要求。 孙华强是大兴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的一名检察官，他的职责是维护被监管人的合法权益，关注在押人员容易出现风险的敏感环节。在确定李某可以为弟弟进行骨髓移植手术后，孙华强与承办案件的检察官多次向分管领导汇报，寻求解决方案，对他开展在押必要性审查。综合考虑李某的犯罪情节轻微，认罪态度良好，社会危害性不大，在保障公诉的前提下，建议对李某变更强制措施，挽救他弟弟的生命。李某寻衅滋事一案到了审查起诉阶段，公诉部的杨杰成为了承办此案的检察官。在收到卷宗的同时，杨杰也收到刑事执行检察部发来的对犯罪嫌疑人变更强制措施的意见函。在提讯时，李某态度良好，积极配合杨杰的讯问，并对自己的罪行坦白交代。杨杰在与分管领导讨论后，决定接受刑事执行检察部的建议，对李某变更强制措施。与医生确定了手术的准确时间后，杨杰对李某进行取保候审。 本台消息，一年一度的暑假又到了，火热的七八两个月，大兴区图书馆为各年龄段的小读者们准备了丰富多彩的少儿活动，引领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玩，英语教学、手工制作、亲子阅读、模拟游戏在这里应有尽有。 据了解，从7月17号起，大兴区图书馆将连续开展为期4周的试园训练营活动，专门为即将入园的准新生力量打造。课堂上的布局将模拟幼儿园环境及生活场景，活动由浅入深，循序渐进，逐步让幼儿理解并遵守日常生活中基本的行为规则，同时锻炼孩子独立和老师、小朋友一起游戏生活，缓解他们即将入园的分离焦虑等不适应现象，为入园做好充足的准备，减少幼儿正式入园后的陌生感。这段时间，馆内还为7到10岁的小读者安排了传统手工制作和现代创意美术制作课程，希望通过20次的课程，孩子们能利用不同材料制作出充满童趣的手工团扇、各式剪纸、手工植物扎染等各种作品。也希望通过手工活动，让孩子们学会耐心、专注、观察、细心与坚持不懈的学习态度。 本台消息，今年是李仲娥开办安心静养托老所的第3个年头。她是怀柔区北房镇安各庄村村民，3年来，李仲娥每天早晨不到6点钟就起床照顾老人。她的托老所最初只有几个人，到如今已经有32人。日前，李仲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想来我这儿养老的老人越来越多，我打算到卢庄村开一家分店。据记者调查，城乡养老机构入住状况差距很大，城里的养老院一床难求，郊区的养老机构大多门前冷落，几乎是一人难求，空置率高。而李仲娥作为一位山区农家妇女，自办托老所却人满为患，还计划到别的村开分店，她是怎么做到的呢？贴心的服务是李仲娥办养老院的法宝。托老所开在村里，服务对象都是本村老人，从小在村里生活的李仲娥对村里老人的脾气、喜好、身体状况等了如指掌，提供的是精准化服务。老人们住进托老所，也如同进了自己家的门。 据了解，李仲娥创办托老所的时候，老街坊83岁的胡淑凤是第一个入住的。李仲娥回忆说，老人常年患有肾病，一直在医院做透析，刚出院就入住了托老所。当时胡大妈身体消瘦，每天吃饭只能喝粥。为了让胡大妈的身体尽快恢复起来，李仲娥专门请营养健康专家为胡大妈量身定制了食谱。除了服务贴心，李仲娥的托老所收费标准也远远低于城区的敬老院。李仲娥介绍，在他的托老所里，能自理的老人每月只需要缴纳1500元， 半自理的老人每月缴纳2000元，不能自理的老人每月缴纳3000元。这样的收费标准不足城里敬老院的1/2，但是在这儿老人享受的餐饮、住所、陪护等服务标准一点儿也不比城里低。 李仲娥的托老所越办越红火，有入住需求的老人越来越多。入住老人虽然多了，但服务标准不能降低。李仲娥说，他的托老所聘请了专业护工，实行1:2的护理。慕名而来的老人越来越多，开在村里的托老所已经无法容纳。李仲娥决定再开一家分店。这家分店我计划开在怀柔镇卢庄村，我租了一栋2层小楼，能够容纳70多位老人。李仲娥说，这家分店的硬件设施和服务标准不亚于本村的托老所，如今已基本预定一空。 本台消息，海洛因、冰毒、大麻、麻黄碱，随着2700度的烈火熊熊，一箱箱毒品化为乌有。日前，北京市在位于昌平区的北京水泥厂公开集中销毁毒品。据介绍，这次销毁的毒品是2014年、2015年收缴的，总共1400公斤，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咖啡因、罂粟籽、罂粟壳、大麻膏等。据北京市禁毒办介绍，近年来全市毒品治理能力显著提升，对毒品犯罪活动始终保持零容忍的严打高压态势，重拳出击，以打开路，深入开展打击整治行动。2016年，全市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366起，缉毒打击成效显著。同时，受国际毒潮持续泛滥和国内多种因素影响，北京市仍然处于毒品蔓延期、毒品犯罪高发期和毒品治理攻坚期，毒情形势不容乐观，禁毒工作任重道远。北京市禁毒办倡议市民积极举报涉毒违法犯罪线索，为平安北京建设贡献力量。 本台消息，为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弘扬中华经典诗词传统文化，7月10号到16号，大兴新华书店正在举办2017阅读越爱读暑期少年诵读活动。活动现场，各参赛选手以丰富的肢体语言、抑扬顿挫的韵律、不拘一格的形式，演绎了诸多名家名篇，展现了我区小学生诗文朗读的底蕴和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也为现场的观众呈现了一场经典文学的视听盛宴。据了解，这次活动主要面向的对象是6到12岁的学生，诵读内容形式不限，可以是现代诗歌、散文，或者是学生自己写的读后感等。以诵读为基本形式，可以背诵，可以照稿，诵读时长7到10分钟。活动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丰富的阅读内容，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丰富孩子的精神世界，在小小的心灵中不断开启智慧，养成博学深思的文化修养，为孩子提供受益一生的知识宝库。现场广大家长反映，暑期少年诵读是一档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孩子们既可以在这里阅读学习，展示交流，畅游在知识的海洋里，又可以度过一个愉快的暑期时光。 本台消息，记者日前了解到，丰台区将建设卢沟桥国家文化公园。卢沟桥横跨永定河上，是本市现存最古老的石造连拱桥。1937年7月7号，全民族抗战的第一枪在这里打响。如今，卢沟桥已经成为宣传中华民族革命传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张名片。周边的宛平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抗战雕塑园等，与卢沟桥一同构成一幅壮观的历史文化图景。多年来，丰台区一直将卢沟桥历史风貌保护和文化挖掘放在重要位置，利用周边的宛平城、小月岛、长辛店古镇、园博园、永定河丰台段等众多文化生态资源，打造了卢沟桥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 今年5月，